哋邂逅喺冇标题、不知章节嘅小说之内，就好似两段毫无心理准备嘅情节偶然相遇，写成一个相同嘅故事。两段情节喺呢度互相牵动，彼此关联，然后又各自发展，仿佛远方一缕断烟，留下记忆般嘅线索。903广播剧之《恋爱后二分一》，爱过人都会知道最刻骨铭心的是，当两个人最初开始对对方有意思，全心全意去感觉对方会给多少信号自己的刹那。估不到当我和阿哲一起踏入第五年的时候，他竟然重新带回这种感觉给我。 我不是因为要哄阿雪，所以我才说要重新追求他，是我的确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没给到一份更真实的爱给阿雪。我要再开始，是因为我懂得爱多了。每一次失恋，我们都会学多了一些怎样和人相处，然后等自己下一次爱得漂亮一些。我庆幸我第三次追求的对象依然都是孔尚雪。 喂，哪个柯盛皇的记者啊？有人复call喎。 哦，是我啊，唔该。 嗱， 唔该。喂 ，Miss Wong 啊，系啊，我哋已经准备好多一份 invitation card 俾你个同事噶啦，但系咧，你哋未 fax 个地址俾我啊。嗯，好啊，咁我一收到，我即刻 send 翻俾你啊。唔该，拜拜。诶，阿浩啊。 点啊？ 你去 double check 个 cocktail 嘅 menu 好唔好啊？ 哦，唔该。点解你今日咁开心嘅？ 系咩？可能系妈咪冇事啦。 嗯，我而家出去 Central Mall 睇下佢哋啲 display 做成点啊。 系咪要我去帮手啊？ 哦，你话过唔做呢方面嘅 follow up 噶噃？ 唔紧要，一齐去啊。 哦，咁唔紧要啊，好啦，行啦，我有车。 刘师傅，唔该你啊！呢盏射灯个位唔系几好啊，射到嗰啲位咧，啲光好实啊。 好啊，我就嚟执执佢啊。 Hey, Ivy。 吓 ？Hello。咦，好耐冇见喎。嗯。咦，你做得间 shop 好靓啊！你系赞哲啊？佢都冇份做嘅。最初 draft 嗰啲嘢咧，系佢 idea 嚟噶。 嗯，我都话我冇拣错人噶啦。 阿浩啊， 嗯、 你昨天说你执过的东西已经差不多了、 嗯、 是差刘师傅执埋啲 lighting 啊。喂，你再看看什么其他东西啊。 等我过去找刘师傅倾倾先。刘师傅 是 哎，过去那边倾好吗？ 好啊好啊。 哎，好彩你今天来的。为什么啊？你有东西找我啊？我有东西带了来啊。原本呢以为你一定会跟阿浩下来的，怎知等了这么久都没见到你。我已经想着将它给阿浩交给你了。是什么来的？你过来啊。 Ivy 啊，这胶我用散红水散过的了，这效果就不行了。 啊，挺好啊。 啊，那我搞埋啲玻璃架先啊。 呢，在这里啊。你揭开来看看。麻烦。Ivy 递了一张很大的卡波给我，整张都是用纸包住。当我掀开的时候才看到是一片粉彩颜色。我即刻就认得是阿哲在今季帮 Central Mall 设计的夏日装饰。当我第一天来看新店的时候，我就认出是阿哲的手笔。阿哲突然辞了职，我的同事帮他执房的时候见到一张图，我想是你的。蛤？你望下后面，我将张设计图翻转之后， 见到在右下角有个用铅笔写的细字，是雪。 他拿了这张扫描，但是没拿到张卡啊。 唔该， 俾我咧就一定会挂喺一个全世界都睇到嘅地方。不过系、哦，都挂咗喺商场中间啦。 多谢你俾翻我。 见到阿哲，帮我问下佢啊。 我同阿哲打赌嘅两日。已经过了四分一。当我在 Ivy 手上接过张卡簿之后，我即刻想，这个会不会就是个秘密呢？ 阿雪，你拿着什么啊？我帮你拿上车啊。 哦，是 Ivy 拿回给阿哲的。 哦，那我帮你拿了下去先啦。我们吃什么啊？不如你去那里等我好吗？ 唔使啦，一齐啊！ 你唔使行啊嘛，咪攰死啊！ 你唔攰咩？ 攰噶，等过埋后日，我又会借公司只船出去钓鱼，好唔好啊？ 好，你辛苦咗咁多个月，都系时候要庆祝下。身为你嘅好朋友，我都等你好高兴，终于松一口气。 你终于都决定咗我系你嘅好朋友啦？ 唔系终于嘅。其实我一直都是当你是好朋友的。 是不是因为我给得太多压力你啊？ 不是。 嗯。那好啦，我放好啲嘢先啦。 嗯。 爱情在两个人当中就好像一套戏，一定要有导演，亦都可不可以没有演员。角色的分配就是看看哪个爱对方多啲。付出多啲嗰个注定就係演员，个係导演。导演有权揀你做另外一半，又係做好朋友。佢甚至可以删咗你嘅角色。我係话过，除非阿雪同我讲清楚我係冇机会。如果唔係，我唔会放弃。但係其实呢番说话係我讲俾自己听。阿雪由始至终都冇俾个机会我。 Sorry 啊，唔好意思迟咗。 哦，我都系到咗冇几耐啫。 你叫咗啲咩食啊？ 我净系要咗杯茶咋。 唔肚饿咩？ 未。 先生要啲乜嘢啊？ 俾杯水我得啦，唔该。 好啊。 唔记得食？ 讲我你啲嘢先啦。哈、啊，凡系有嘢要讲人咧，硬系唔肯自己开口先嘅，硬系要讲埋啲无无谓谓嘢，然之后等人问嘅。我抵諗啲啦，有咩事啊你？嗯？ 我辞职啊！ 谂紧咋系嘛？唔系辞咗系嘛？ 我第一信啦。 你好似冇讲过话你做得唔开心噶。 嗯，因为我有新计划。 同边方面有关先？ 唔知啊，或者系时候换下环境啩。 嗯。你去第二度咩？ 我会跟奇云去山东。 应该我咁样决定嘅吓。 冇噶，同佢倾得多，觉得佢讲嗰啲嘢咧，好似好啱听咁咯。我谂我嚟香港真系太耐啦，一落嚟咧就挂住点搵钱喎。但系听阿云讲，佢嗰啲镇仔咧，见到啲人点样玩杂技啊！一阵又话嗰啲大茶园嗰啲香味咧，飘到成个山谷都闻到、啊。又话喺半山嗰啲山洞嗰度饮生水咧，我都好想有嗰种感觉。 喂，听同埋去好似系两回事嚟噶。 你同云大哥都系咁讲喎。 佢咁讲同我咁讲唔同㗎噃。嗱，你諗下啦，你一落到嗰啲火车站，你已经闻到一冻汗味咁样攻埋嚟，淨係你攞住晒嗰啲 Prada 企喺条街度啊，已经奇观啦，係咪？仲有啊，你上到山啊，人哋喺度飲山水，你呢就嫌人啲水唔够俾你洗头，你话係咪啦？ 你讲得啱啊，一个月之前你问我，我都会话你係痴啊。你要我一个人去，我梗係唔得啦。但係同人去就唔同囉。 你係咪真係鍾意咗奇云啊？ 未必喎、啊。但係我想跟佢去囉。不过你正话都讲得啱嘅。我以前呢就係、怕咗天津嗰种生活。你讲嗰啲咩一栋臭汗味啊，我都唔知闻几多啦。三家人一齐用一个厕所，我未试过咩？嗰阵啊，我淨係喺自己房入面隻窗仔同自己讲，我一定要走，呢一世我都唔要再嚟，呢一世我都唔要再过呢种生活。今日冇错，我练咗好多，但係我见到一个云，先睇到原来有人係可以将嗰种生活变得好靓好完整。佢呢个人无论瞓喺总统套房啊，定係瞓喺嗰啲生室乸嗰啲木板床呢，佢都係咁嘅心情咁嘅态度。虽然我唔係 100% 肯定我自己係咪鍾意佢，但佢好快就走啦。我知佢走咗，我就唔会再见到佢。咁我点解唔试下啫？唔得嘅，我咪最多一个月后死死地气咁翻嚟咯。但系得嘅，就系我落下好彩喎。 系咪真系咁易翻转头先？你当日咁辛苦先走出嚟，而家你自己又中翻个头埋去，而家讲紧你系入深山入野林，仲衰啲。 做乜你咁反对啫？ 即系。我唔系反对啊， 但系你个心唔舒服、啊。 咁我要帮你分析噶嘛，我系你好朋友嚟噶嘛。 听落唔似、啊，你讲嚟讲去啊，都系讲入深山嗰个 point 啫嘛。 好啊，咁你自己决定啊。 你系第一个知道嘅人，点解你泼我冷水啫？如果你觉得有咩问题，系唔敢讲嘅，你而家讲咯。但系唔好净系讲 no 咯。 我真的没资格帮龙牛决定究竟是好或是不好。是的，龙牛从来都没说过我有什么应该做或不应该做，应该掉回转头。或者这么大个人是不会真的要人帮他做决定，我们要的只是盲目的支持。我承认我的确在泼落下的冷水，我不排除我是有些妒忌，不过我想我不会告诉你落下听。 我和阿雪打赌的时间已经过了18个钟头。今早我和奇云来到广州，他带了我去一个他的朋友成日聚居的地方，那里有四层楼高，每层都有不同的人坐在那里喝东西聊天。有一层的台凳全部都是由一块一块大麻石砌埋，另一边就用了来做一个画廊。呢度嘅地方几得意啊！ 我估你应该中意。 其实你有冇谂过呢一种周围去嘅生活会过几耐？ 你咁样问，不如你问我啊？点解我要过呢种生活啊？ 你想话周围去啊嘛？ 咁你咧？ 为什么你又会突然之间想完全离开一个地方？ 你都是因为女朋友？ 我们蒙古有一首歌，是啲男人好喜欢唱。首歌是说，男人心里面有一只狼，就算战斗到遍体鳞伤，都还要到处流浪。这首民谣已经是很久以前得下来的了，但是由内蒙古去到你那里都很啱意境。 你会不会带落霞去内蒙唱这首歌给他听？ 都是讲一种缘分，勉强想太多的事反而会失了一份真。 我早点识你就好，不用兜了个大弯。 你不是经过过又不会觉得是真的啫。 饮杯。 好，饮杯。 妈咪， 阿雪，咦，落霞，乜你都嚟咗啊？ 系啊，伯母，几好面色啊。我买咗啲粉俾你食啊，啲嘢咧太赶啦，翻唔到屋企煮俾你食。 食乜都一样啦，傻女。 系咯。唔怕啦，爸母我负责煮俾你食啦。 翻工已经好辛苦啦，仲煮乜嘢啊？ 我辞咗工啦，爸母。 几时啊？ 今朝咯。 转工啊？ 唔系，想休息下啫嘛。迟咗两个礼拜咧，我翻大陆啦。 翻屋企啊？ 系咯。 咁都好，自己一个人过咗咁耐啦，翻去见下妈咪都好啊。 唉，我老妈子边有伯母你咁好啊？ 唉，你问下雪啦，我好唔好啦？一日净系闹住佢。 食粉先啦，妈咪。 点解唔见阿雪嘅？佢翻工啊？ 啊，伯母啊，你真系好锡啊，大个雪噶。 你翻咗嚟啊？我净系嗰晚同佢食过半餐饭咋，结果仲搞到佢添。 佢跟咗奇云去广州啊？ 做咩又走啊？ 冇事，伯母，你放心啦。冇人踢铁闸啊，抌 call 机啊嗰啲嘅， 抵啦，俾人笑。 吓、啊，做乜讲俾妈咪听啫？嗱，阿母我都话冇事啦，你睇佢样， 而家系睇咗接封信啦。 咩信啊？ 吓、 啊， 乜人未睇噶？咧，我又未打电话俾你，话俾你听，阿志响美国寄咗封信俾你嘅。 哎呀，我都唔记得咗添。我同阿雪嘅打到已经接近24小时，我仲未知佢讲嘅秘密系乜嘢。喺医院翻到屋企，我即刻入房，然后先发觉原来封信俾我行李夹住晒，一封我一直都唔敢睇嘅信。喺我拆嘅时候，我心唔单止跳得好快，就连我只手都开始震。 当我带着你给回我的风铃，自己来到一个差不多无人的海湾的时候，我同时带着一个问题，就是到现在我究竟爱你有几深。由我识你开始，我就说过我是不会讲一些我做不到的事，但我们分开了实在太久，来到我搞不清楚有哪些我是做到，有哪些我是根本没有做过。我答应过自己说要你得到最好的东西，但是事实这些是废话。直到现在我才想起，由你回来开始，你再没有听过我说有多爱你。因为我不敢说，不知几时我失了那种肯定，更加不知在三年后的今日可以再凭什么去衡量对你的感觉有没有变过。同样的晚上，当我揽住你听到你的呼吸，我竟然有一种不安。今天我终于都明白，不是我不再爱你，而是我没有学过真正去信你。一份失去了信心的爱情，剩下的只有恐惧。所以当你离开的时候，我没有再问你一句， 会多行一步，因为我惊，惊失咗自己。点知最后我失嘅竟然系你。当我爱自己仲多过爱你嘅时候，我根本就冇资格学人讲心爱两个字。今日如果再有人问我，真系爱一个人系要点样，我会讲俾佢哋听。好耐好耐以前，鲸鱼并唔喺海里面，但系因为鲸鱼太中意海，佢哋唔理入边有啲乜嘢，谂都冇谂，就已经完全投入。千亿年之后，佢哋仍然存在，就因为佢哋当时冇怕过。我爱你更多，阿慈。 我将阿哲封信睇完又睇，睇完再睇，原来佢讲过嘅秘密系我哋都冇信任大家，因为成日惊对方会先唔要自己，到最后我哋真系冇咗对方，得翻自己。喺第24个钟头，我终于都揾到我哋嘅秘密。嚟紧嘅24小时，我就要等阿哲喺我生命入面再出现。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